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国先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曾经的寒河，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。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碧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光洒遍山岗。我神奇的交代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看那天下的人儿，哦，深情相望，哦，深情相望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轻轻唱。

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 想你，我知道你水边的荠菜花哪一朵先开，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哪一枝先绿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哪一枝先露脚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哪一座正在崛起。手中的风筝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消息，生我养我的情思，绵绵的等你。